第一篇孝顺 第一则，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是做人的根本。依解：父母生我，养我，给我肉身生命，使我能健康地成长。老师则教我，育我，赋予我智慧的生命，使我了解做人做事的道理。由于父母师长辛苦的教导培育，我们才能够立足于天地之间。因此，一个有良知的人绝不能忘本。人生在世，首要报恩的对象就是父母、师长。所以，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这个是做人最基本的德行啊。 故事：父母无用国的醒思。在古印度有一个叫波罗奈国的国家，曾经两三年天公不造美，不是雨水过量，山洪暴发，将代收的粮食淹没了，就是接连几个月滴水不降，地皮龟裂，搞到农民火粒无收。这样一来，国家元气大伤，周围都闹饥荒。那个国家的老百姓认为年纪大的老人既无法工作，又不能够养家，是完全没用处的。因此，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吃得好一点，度过饥荒，就狠下心来，将曾经生养过自己，现在已经年迈不能够工作的父母活埋。久而久之，这种做法就在波罗奈国风行起上来，并且成为一条正式的法律。那条法律规定，当父母年老的时候，就将他们活埋，以节省食粮来养活子息。有位大臣十分之孝顺，偷偷在屋企起了一座密室，将父亲收埋在里面，每日以上好的饮食供养父亲，并且每日至诚祈求佛菩萨加持，废止这一条惨无人道的法律。这位大臣诚心的祈求，感动了观世音菩萨，化身为天神来协助。有一日，天神拎了一卷纸对波罗奈国王这样讲： 这张纸上面有四个问题。第一，什么是最宝贵的资产？第二，什么是最大的快乐？第三，什么最有味道？第四，什么寿命最长？如果七日之内能够解答出来，我就拥护你和你的王国；如果答不出来，我就将你的头劈成七块。 忧心的国王召集众臣，但是无法得到解答。大臣见到这四个问题之后，立即回家请教匿在密室里面的父亲。他的父亲一一给了圆满的答案。一，诚信是最宝贵的资产。二，学道是最大的快乐。三，实话的味道最好。四，智慧的寿命最长。结果天神看了答案，见问题回答得非常圆满，心里面非常欢喜。国王顺利通过了天神的考验。国王高兴之余，询问大臣答案的来源。大臣就说： 不瞒国王，这个是我老父亲所提供的答案。父母对我们的心恩，纵使有人能够左肩担负， 又肩担帽，行走一百年，并且无微不至的侍奉供养，这样都仲冇办法报答父母的心恩啊。 国王听了之后非常感动，不单止废除了活埋年老父母的法律，还增加了另一条，凡是不孝顺父母的人将自以重罪的法律。大臣的孝行正是每个人需要效法的，亦都是国家需要重视的。儿女能够孝顺父母，凡事都为父母身心着想，让父母活得健康快乐，小烦小恼小病痛，不但尽人道，亦都可以节省好多的开支。佛陀曾经说，能够孝养恭敬父母，即是孝养恭敬一切诸佛及圣贤，这个是很可贵的。此外，我们除了孝顺现世父母，尚有在生生世世轮回之中，无量众生都曾经是我们的父母。如经云，我与众生从旷劫来，生生世世互为父母，彼此有恩。又云，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所以我们更加应该将感恩父母的心推及一切众生，人人都能够如此，这个世界必定更加祥和。故事：为父母洗脚。一位刚刚踏出校园的年轻人应征某大公司的招募，经过初试复试之后，最后由社长亲自面试。社长就问了， 你帮父母冲过凉擦过身没啊？ 年轻人就话了，从来都冇试过。社长又问， 你帮父母除过背吗？ 他想了一想之后话，有，嗰阵是我小学的时候，嗰次啊，阿妈仲俾咗10蚊我添啊。面试结束之后，社长要他听日再来一次，不过在来这里之前要先为他妈妈服务一次。这个年轻人父亲早逝，全靠母亲去做家佣赚钱，将他养育成人，并供他完成大学毕业。那日他回到家准备要帮母亲洗脚，母亲觉得好奇怪，佢就将经过讲清楚。母亲理解之后就依从个仔。当佢握住母亲嘅脚嘅时候，先发现母亲嘅脚已经好似木棒一样咁僵硬，亦都先至惊然感受到母亲嘅辛劳。再睇下母亲粗糙嘅双手嘅时候，佢不禁潸然泪下。第二日，他依约来到那间公司，并且跟社长说，我能不能够被录取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现在我才明白母亲为我吃了很多苦，多谢你的启迪啊。我只有母亲一个亲人，我要好好照顾她，不可以再令她吃苦了。社长听了之后就点头说， 你听日就到公司来翻工啦。 一个要立足于社会的人，必须先体会父母养育的艰辛。一个懂得关心孝敬父母的人，就会关心周遭的人，会热爱生命，热爱工作，热爱社会，对一切都会心存感恩的心。相反，没有感恩心的人，一切以自我为中心，不懂得替其他人着想，不知道惜福知福，不单止没有办法融入群体生活，更加无以成事。由此可知， 要服务其他人之前，要先学会为自己的父母服务。一个不能够为父母着想的人，自然无法为其他人设想。因此，孝顺父母乃是天之经，地之义，民之行也。故事：养老院的美国老太太。曾经看过一篇文章，名为《超市屋顶的骨灰》，提到一个令人感伤的真实故事。有一位住在养老院的美国老太太，育有五个子女，等他们成家立业之后，虽然都住在附近，但是就很少去养老院那里探望年老的母亲。不过每一周他们都固定去养老院对面的超市去买东西。年老的母亲虽然心系子女，但苦于无法同他们见面，所以在临终的时候留下遗言，希望将他火化之后，将骨灰撒到超市的屋顶上面，以便每个星期可以定期同自己的仔女见面。由以上可知，若果老与子分开，不能合为一体，不能彼此互相照顾关怀，就会有代沟。这个不是孝道。故事：吾爱吾思。 To serve with love。 一般人大都会认为中国学生比较尊师重道，其实外国学生经过适当的教导都有尊敬老师的例子。有一部电影叫做《吾爱吾思》，To serve with love， 就是描写一位学工程出身的老师蔡克瑞，初次在伦敦船澳初中任教，面对一群吵闹不休、缺乏教养、没有规矩的叛逆学生，蔡克瑞以耐心、爱心同这一班桀骜不驯的学生不断的沟通。同时蔡克瑞并以成人的礼仪来对待他们，教导学生认识恨是全世界成本最高、副作用最大的坏东西，而爱则是生命里面最美好的礼物，令到每一位学生能够养成尊重自己，亦都同时尊重别人的态度。最后，由于蔡克瑞的爱心以及正确的教导，终于赢得学生的尊敬。在毕业的舞会当中，由学生唱出《吾爱吾思》的主题曲的时候，蔡克瑞深受学生的热情感动，就决定辞去一家公司，聘请他担任助理工程师的工作，以从事教育工作为他的终身职务。 人生孝字是老和子为一体。中华圣哲的教育是从4500年前尧舜开始，就教导我们五伦：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八德：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，是以孝为根本的宇宙人生观。孔子曾经在《孝经》中讲：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而《论语·学而篇》亦讲：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。由此可知，在中华圣哲的思想中， 主张在家要孝顺父母，乃是教育与修身的根本，可以帮助我们放下我执，建立正确的宇宙人生观。出外则要尊敬师长及一切社会大众，放下自私自利的念头，以建立人生的服务观。语云：百善孝为先，可知孝为百善之首，亦是做人的根本。如果我们连做人都没有做好，将来怎能够成为有德行的君子，或者成圣成贤呢？中文的孝字是属于会意字，它上面是老，下面是子，这个是话给我们听，孝是儿子背负父母，子成老也。因此要照顾父母，同时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体，要能够成全父母祖先所留给我们的德教，代代相传才是真正的孝。我们中国人讲究孝道，每逢重要节日，例如除夕、清明、端午、中元、中秋节，都要祭祀祖先。有些年轻人常常怀疑，祖先去我们的时代久远，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，为什么还要供一个祖先牌位，而且还要祭祀呢？其实我们要知道，祭祖先乃是要使我们经常怀念祖先的德泽、志节，并且要体会到我们和祖先是一体，这样才是真正的孝道，亦都是孔子所讲的慎终追远，文德归后矣。祖宗虽远，祭祀不可不成的含义。孝一定讲究顺，顺是顺亲心，好似父母希望我们尊敬师长，如果我们不敬师长，就是不孝。兄弟不和，父母伤心，都是不孝。族理不和，都是不孝。所谓家和万事兴，家庭每一份子若果能够和睦相处，平等相待，父母心里面愉快，为人子女都能够修养品德，从事正当的行业，奉公守法，这个就是孝顺。此外，我们若果能够有机会为社会服务，并且为大众谋福利，做到《孝经》所讲，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宗也。因此，只要我们将自己的工作尽心尽力做好，使父母有光彩，这个就是孝。由此可知，孝字的含义确确实实涵盖了整个宇宙人生，这个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啊。